去变成成餐劳动手，恁娘把你有成事一定要把命里求，想把你变成要天书，何处后悔死不休，两条道路由你走。虽死相依想，该去该留， 那咱走吧。 走， 走。 是我花光说那外行话，街坊邻居听见了，不笑出眼泪像掉牙，笑掉牙不哈。 Thank you. 也进门 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啊、哦！ 我听人家说，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，咱那一罐鸡蛋也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，你走了，太太。 几人还各 急啥呀？ 哎，你看这孩 子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去，我去。 你好，快坐吧。 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咱咋说。 别坐， 小人， 哎，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姐寄个鸡蛋呢， 咱家不是还有嘞？ 你我男的都快烦坏了。哎， 双胞胎娘， 哎， 恁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啊。 哎，双胞爹 啊， 你等等啊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咸，成天轮被子也不害个病。 双胞爹， 哎， 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瓶酱油。 中。 娘 啊， 咱这还买酱油了？ 哟，咋没有买酱油了嘞？隐患呐，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。如今的山路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，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，也是样样不缺。像这啥，哎，这杯鸡杯、钢杯水、哎，牙膏、牙刷、洗脸盆，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哎。 哎，娘， 哎，我帮你烧好吧。 不用不用， 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，快坐下歇坐。 跟月俺家也离得可近了，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，过去小河拐弯了都到了。哎，银花，你可一定去，你要是不去啊，我可不依你。 我走了啊。 吊着头发我也心疼。升高中，升来升去升到龙村，功不成来名不就，你不怕丢人不怕丢人啊。 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、我看啊就让他住下吧，以后想走还可以走。老嫂子你放心，他来俺欢迎，他走俺欢送。 我天哪，没这个闺女。 老嫂子先到我家坐坐。 给先给你撇着5块钱，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。 Thank you. 爹， 是，给印焕说说，别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看看，这处着跟那冒改师一样，要学到咱那自留地去，哪怕把他处光了，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糟蹋。 我知道了， 你知道个啥？看，这。还有这儿，怎么？那还有这儿， 别说你啊，漂亮的好，劳动也好，累了吧？ 不累，给提提肩吗？ 李焕，猜下，要是累了就干半天，歇半天，先干轻活，再干重活。 你算了吧，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，你可叫我干半天，歇半天呀？ 李焕，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，那如影就在那一下。这得有个耐劲儿，细水长流。这种地啊，也跟打仗一样，得练练兵，练练武艺。待会儿来，到自留地，我教教你。 你咋恁自私啊？放到队里的活不行，光想着那点自留地，要练这儿就不能练。 好，就在这儿练。 好，练 来。 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打脚不放稳，劲儿是运。那个草丝苗草不发松，啊得哟得哟不发松。 好好， 你前腿弓，你后腿蹬。心不要慌来，手不要猛，好，好，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。 这 个臭东西！好，换一个吧。出了问题吗？ Thank you. 一换爬困难了不是？ 咦，困难困难，还有点请人的朝气没有了。 好，当然如此。 让人家说看看 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，说把一个女学生看看。嗯， 有你胳膊还吹三吹的， 就是你。 南郡主，那万是跟他说着话呢呀？ 我知道，年轻人。 你哭啥了？ 我是有哭啥？ 我是骂你了，我是骂你了。都看看，都看，还说你有管教气的，看看咱自己。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。当局的小伙说，人家心里边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人家的脾气呢，咱摸不着；那咱的脾气呢，人家又摸不透。 哎， 啊、 对， 那实在人跟咱不一样，人家能下来，这就不赖了。 对呀，金哥，也许咱这的好处，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；也许人家真有本事，一时还用不上。 哎，也许呀、啊。根本就没啥本事， 上学了你们，干活去，干活去， 走走走， 干活，干活， 好， 过来过来过来， 哟， 上河南 到， 你说那叫啥话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咋了？ 对不对？ 哎哎，不对，哎不对， 什么对，啥不对？ 真不对， 哎，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个女孩子，手上也磨了泡，那身上也出了汗了啊！咱光都已经稀稀哇哇聊了，就没替人家想想啊？哦，就被人家多掏了两条水，都骄傲了，是很沉哎！咱能办到的事儿，人家就办不到啊？ 那我去跟他领个说 啊， 那我去了啊。 嘿嘿，那是又哭啥了？ 南郡主 啊， 我也错了，我也去给他背个故事。 哎，好好，去吧去吧。 一 文君，小猫，去，老侄子，还得你去劝劝他。 他想哭，叫他哭吧。 耶，那这又叫啥话？真是让他来参加劳动的，还是让他来哭呢？ 太矫情。 去，听我来。你看这孩子，去去。 哎，老赖青啊，这我还不知道嘞，就犯了个大错误。谁知道就给人家说了两句笑话，他都咣当一声，衣服水都甩了两地朝天。 我说老嫂子，你是哪把壶不开，偏提哪把壶？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，你偏说还没有瞧着人腰板硬呢。你看看， 那是啥就是啥，我不能卷多事都说假话。 这不怕白养父，万事起头难呐。人家能下来，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我看这就不容易。 那我， 哎，这你知道？从前咱使的啥玩意儿，现在用的是啥家具？这喷火器、双花轮、解放式水车、锅头机，再过几年还不知道用啥来。咱可不能光想着那一张弦、两把锄、三头毛驴、四头牛，得走一步看两步，心里边想着第三步得往前看看。以后到了机械化、电气化，这哪一样能少了识字人呢？山沟里啊，晾不住来多少学生的，说话的看看茶壶，讲讲方式，你那个脾气呀，你得改改了。 那这不用说，是我错了。 那事不大，你看着办呗。 那错了，我去他赔个。 哎，可有一条，你可不能用刚才那态度。 哎呀，我知道。 哎，你知道，我看不保险。 兄弟，看看，看看。还没干一个钱的活，就要俩钱的工， 我就知道成不了。 大姐，都看咱了，啊！ 我给你赔布施来了。 咋了？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。今天在地里我看见硬换担子那担子一扭一扭给扭秧歌呀。我说硬换，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一活了你可不抬到腰板硬。就这他都咣当一声，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，跑到石头底下就哭去了。你说说这我真的岁数了，咱就不菜了你。 他儿大娘，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。那人家是 咋了？ 人家是先在咱这山窝里取材料。 是真的吗？ 可不， 你看看你看看，我说城里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，你就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瞧这大将 墙上挂不能去井子里的烧饼，不能出去他人在农村心在城市他呀。 吃过旧社会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那米汤罐里了。就这他还嫌不见呢。这不刚才老百姓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。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叫乔治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 哎， 走了。 上哪儿去了？ 山上转了一圈， 累了吧？ 不累。 来，趁热喝碗汤。 我不想喝。 叶宽，咋了？ 病了？ 没有。 那你是？ 我出力不大，添麻烦不少，干起活来还没有敲针的腰板硬呢。 硬坏。 把他一句也没听住。真没有生我的气啊，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。 哟，二大娘，你也是怪客气了，你能请我给你帮忙，我能给你帮啥忙呢？ 这一回呀、啊、可点着你的拿手戏了，俺外甥从部队上来信了，我想请你替我写一封回信。